人是一个创新企业最重要的要素，在确定方向上能否在市场上胜出，在于这个企业招聘和管理了什么样的人才。越是高端的人才越难招聘和管理，而如何和各层级人员有效的合作，领导力是一个技术管理者的重要能力。在上一期的技术管理核心能力模型中，领导力、人员管理能力、文化构造能力、体系搭建能力、技术实力，领导力呢是排在第一位的。那么什么是技术人员的领导力呢？经常有人这样定义技术管理者的领导力，领导力就是让人服你，所以技术管理者的领导力就是技术要比大家都强。还有人认为领导力就是权力，赋予你权力自然就有领导力，这些呢都不是正确的理解。关于领导力，管理大师德鲁克的定义是，领导力能将一个人的愿景提升到更高的目标，将一个人的业绩提高到更高的标准，使一个人能超越自我界限，获得更大成就。另一个领导力大师 John Maxwell 的定义是，领导者是知道方向、指明方向并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人。而我对领导力的定义很简单，成事的能力。职位不是别人授予你的，而是你自己挣出来的。领导力呢，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、人员、影响力、号召力、决策力，将一个事情从0到1的能力。如果把事情做成 0.99 都不是领导力的体现。成事就是对最终结果负责，这是最高级领导力的体现。那如何培养自己的领导力能成事呢？在我看来，需要以下几种能力和素质的培养。一是决策力，迅速拍板并为结果负责的能力。大家所理解的决策呢，经常是给老板三个方案，老板从三个方案里拍板一个最好的，然后让大家去执行。其实实际情况呢，并不是这样的。作为一个高级管理者，经常能看到下属遇到一些困难的球，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去接着这个球。好接的球呢，底层中层管理者都搞定了，出现在你面前的球都一定是仙人球了。所以技术管理者看到的情况啊，经常不是良好选其优，而是两害取其轻。用通俗的话来讲，就是你面前两坨翔，一坨大的一坨小的，让你必须选一坨吃。如果你不迅速确定，这两坨马上各自增长一倍。所以啊，每一个决策者其实都是痛苦的，他要在信息不完全明确的情况下，面对痛苦和更痛苦的事情上，迅速决定用哪个方案并为结果负责，同时为了激励士气还不能表露出任何痛苦。如何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决策，结果呢只是当时最好的，而所有产生的问题和压力都要独立承担，而不能给下属，这就是一个管理者决策力的表现。果断敏锐地选择当前可行的方案并为之负责，这就是决策力。二是沟通力，倾听与准确反馈的能力。沟通呢是普通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，高级管理岗位除了日常的沟通之外，还要倾听中层管理者和员工的声音并准确的反馈，其中难得的是准确二字。在对直接下属沟通时，根据员工的性格和成熟程度，准确告诉他的管理问题和对事情的目标、方法以及异常的处理情况。初级熟练员工呢，需要手把手完整的指导如何去做，高级员工需要使命式沟通。如果沟通方式相反的话呢，反而会让初级员工不知所措，高级员工觉得无法成长，而起到反作用。在批评员工时更要准确，批评不是发泄自己的压力，对事不对人，有效的批评是帮助员工成长，下次不会再需要你操心同样的问题。如原则中提到的，严厉的爱才是最可贵也是最难得的。沟通力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对合适的人用合适方法说合适的事情。三是影响力，号召管理层和员工一致行动的能力。职位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自己挣出来的，这句话呢就是影响力的真实表现。影响力包括对外和对内两部分。大部分人提到影响力的时候，会提到一个技术人员在外部被多少技术会议邀请，有多少技术文章和概念被其他人引用和认可。其实呢，对外影响力的目标是作用在对内影响力上，通过对于业界的影响力以及方案判断和决策不断的验证，建立管理层对于技术整体团队的信任。这样在决策和预判过程当中，作为 CTO 和技术管理者的技术基因才可以有话语权，可以让公司以合适的技术节奏和技术路线来发展，避免过少或者过多的技术投入导致影响业务。对于员工的影响力呢，是员工发自心底的一呼百应。 通过准确的技术判断、正确管理决策、合适的领导方法，让员工信服决策者，而不是因为职位的高低而去执行。这样才可以打造一个积极向上、海纳百川的产品技术团队。第四个是识人和授权。通过人员管理人员，通过别人完成使命的能力。一个超过百人的高级技术管理者一定不是亲自在做细节的工作，而是通过更多的合适的人员来完成任务。首先，知人善用是高级管理者重要的基本素养。所有的创新企业都是由人构成的，人是否合适在一个岗位上是管理者最重要的判断。在企业的不同阶段是适用不同类型的人才的，而每个人也都是不完美的，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，如何管理这些人是需要有技巧的，后续文章也会再详细的讲述。其次是要充分的授权。高级管理者的授权不是说只是布置事情让大家去看，然后自己再去指挥。高级的管理者要和自己的直接下属建立信任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什么是授权呢？我举个极端的例子，哪怕是下属去犯错，你也要眼睁睁地看别人犯错，而自己来承担所有的后果。除非你判断问题超过你的职权范围或者挽回范围，否则你不能直言相告。看着下属犯错，自己却不能说，这一点啊是最难的，因为你说了，这些经验就永远是你自己的，下属不在错误中成长，管理者就是永远的瓶颈。这是中美文化最大的差异，也是创新企业和传统企业管理方法最大的差别。允许犯错，但不允许同样的地方持续犯错，这也是在后续文章讲文化构建能力时会讲到的。是否做到识人和授权，是管理者是否可以管理超过100人团队的门槛。五是坦诚和开放，营造一种氛围，绝对的透明和坦诚，绝对的开放。正如前面所说的，一个技术管理者不一定是公司技术最强的人，这很好理解。在公司小的时候，往往是技术最强的人，随着技术团队的壮大，如果他还是各方面技术能力最强的人，那么他一定是这个公司的技术瓶颈，会被公司淘汰。但是作为技术一把手，他一定是公司里对技术人员最坦诚最开放的人。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，刚到一关的时候，技术团队还不够给力，技术债很多，一次严重事故的时候，整个技术团队48小时没有解决一个平均 QPS 30多万、峰值快到100万的数据接收问题。没办法，自己上阵用72小时学了 Lua 和 OpenResty 分流了压力，按照我设想的逻辑重构了接收端，临时解决了问题。等到我招到好的技术人才，把项目交接给他的时候，他公开的非常直接的对我讲，大侠，你写的这个东西什么破玩意儿啊？有更好的函数为什么不用啊？看这里写的简直画蛇添足，巴拉巴拉的把我训了一通。一方面呢，我坦诚承认我的不足，在那个环境下如果他来了肯定比我解决的更漂亮。另一方面呢，我很高兴在会上我们可以开诚布公的就事论事，没有谁是权威，只是坦诚开放的讲对的事情，这样才可以容纳更牛的人，让事实带领全公司的团队走向正确的方向，而不会因为个人的误判导致整体的失败。如何建立这样的文化和体系，后面的文章呢会和大家分享。坦诚和开放是一个团队走向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。第六个是悟性和个人魅力。悟性与个人魅力是一个管理者的必备的软技能。没有一个人是天生的管理者，所有的管理经验都是通过不同的管理实践和反馈中积累起来的。对于同样的一个人或事情，管理者从中参悟到什么，理解到什么程度，是一个管理者是否可以持续提高的关键。所以作为高级管理者，至少留给自己 20% 的时间在思考，而不是具体做事情，反思自己的决策、沟通、影响、开放当中的问题，是否可以有更好的方法来提高，这样才可以让自己持续在管理岗位上提高。而个人魅力是和管理风格息息相关的，尽管每个管理者的管理风格都不太一样，但是你发现做到高层管理者的人，去掉这个管理者的 title， 在其他领域的普通沟通当中，他依然有特殊的人格魅力让他闪光，让他身上具有一种领袖气质。这点啊，并不是通过专业性辅导可以做到的，而是管理者自己在做人的方面要有更深的理解和见地，反复的参悟自己，提高自己才可以做到。所以呢，大家看到很多高层管理者开始大量阅读非专业的书籍，也是源自于此。一个人能做到什么样规模的高级管理者，和他对于自己、对于业务、对于管理，甚至对于世界的参悟程度有关系。 最终管理的瓶颈呢，是对于自己、对于世界的认知瓶颈，而不是技能瓶颈。所以专心阅读技术领导力300讲和各种知识含量的书籍杂志，是扩大自己认知边界的好方法。最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管理是没有年龄界限的，无论是一个70后还是一个00后，一个具有决策力、沟通力、识人和授权、坦诚和开放、悟性和个人魅力的技术领导者，是一个有领导力的技术一把手的必要条件。而体系搭建能力、文化构造能力、人员管理能力、技术实力，也是一个技术一把手不可或缺的。这些呢，请大家持续关注我在技术领导力300讲的打造技术管理。